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489面。好，大家请坐。我们从第二行看起啊，唐海东元宵寺于游心安乐道曰：无量寿经是三倍音，上辈之中设有五句啊，一者学家立喻而作沙门，此先发起正因方便；二者发菩提心，是名正因。我们前面呢学习到此地啊，我们再往下面看。三者专念彼佛，是名修观。这个观呢就是念，我们一般人讲观念，我们六道凡夫观念错了啊，看错了也念错了啊，都是念观念当中啊，不知道诸法实相啊，不晓得一切法的真相。头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执着这个身生活啊，从这一错啊就错到底了，一切都错了。啊，佛在经论上在在处处都告诉我们，身不生活，修行要从破我执下手啊，也就是真正了解身不生活，我们就不会为这个身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，招来三途地狱的苦报，这真叫冤枉啊！不能怪别人，是怪自己观念错误了啊！所以要把这个观念修正过来啊，要相信佛的话是真的，对佛菩萨对经典呢千万不要怀疑啊，怀疑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啊。可是我们看看这个世间啊，看看六道里面的众生，哪一个不是执着身生活呢啊，通通都是这样的执着啊，现在我们晓得全都错了啊。啊，他要能够把这个观念修正过来，他就不再流道了，就超越流道了。啊，堕落在六道里面都是这个错了。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，不可不知道的。啊，身是什么呢？身是我所有的，我讲我的啊，是我所有的，不是我。 啊，像衣服，大家知道，衣服不生活，衣服生活的，我的衣服，啊，衣服不生活，啊，生有生死，诸位要晓得，我没有生死啊。啊，那么什么是我呢？有很多人认为呀，灵魂是我，这灵魂不死啊，啊，生死了，灵魂在呀、啊。啊，你看看这本书上所写的，啊，凯撒军团东征中国之谜，啊，这个是古罗马的。一支军队很庞大，有十万多人，啊，全部死在中国。2100年前，他们的灵魂现在还很活跃，啊，附在甘肃一个妇女身上，啊，把他们2100年前的故事。讲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啊，没死啊！啊，他们自己现在知道错了，真错了，啊，受许多的苦难，啊，在轨道啊，做游魂呢、啊。啊，就孤魂野鬼呀，没有地方居住，到处流浪，啊，找不到东西吃，啊，这个经这部书里头写得很好，啊，最后遇到一位菩萨来帮助他，我们想这个菩萨应该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。啊，现在这一批鬼全都学佛了。啊，听说有少数人呢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他们念佛了，啊，知道净土法门，知道阿弥陀佛。啊，那灵魂是不是我呢？佛在经上告诉我，灵魂是一个。迷惑颠倒的我啊，不能说他不是我，但是他迷了，他没有智慧，有智慧就不会迷惑了，就不会在六道里头再去投胎，再去搞冤冤相报啊，不会干这个傻事了啊。所以在佛法里面讲灵性生活啊，灵魂觉悟了就不叫灵魂，就叫灵性，灵性生活，灵性不生不灭啊。啊，慧能大师明心见性啊，性是什么样子？他向任和尚的报告，第一个，性是清净的，从来没有染污，永远没有染污。啊，我们今天讲染污，佛经上后头有个字，染污意。啊，也就是说，阿赖耶、摩那。一时都会有染污，灵性不染污啊，灵性是真心，是真火啊，阿赖耶是假的，是妄心，是假火，不是真火啊，所以这个观念很重要啊，我们现在要恢复正念，把真我找到，这用什么方法呢？ 净宗这个方法非常之妙，就专念阿弥陀佛。啊，阿弥陀佛是谁呢？哦，经上讲了，西方极乐世界有一尊佛，啊，他叫阿弥陀佛，是不是真的了？是真的，决定不是假的。如果从理上来讲，从自性上来讲，阿弥陀佛就是自己，自己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完全是梵语，啊，印度文。要是把它翻成中国意思，诸位就明白了。阿梵作无，弥陀梵作量，佛梵作具。啊，完全照中国字来翻，这个名号是无量具。无量具，无量具是自性啊。啊，世尊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这就是无量具啊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所有一切诸佛，他的通号，他的总号就叫阿弥陀佛。啊，我有一尊佛不是阿弥陀佛，他无量觉吗？啊，我们也是无量觉，我们现在迷了，我们是迷惑颠倒的阿弥陀佛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那个是完全觉悟的阿弥陀佛，是一不是二。生佛不二，性相一体，这跟你讲真话了啊，这个一点不假了啊，所以我们自己要明了，自己要珍惜，希望在这一生当中返望归真啊，我们这一生当中一定要发心去做佛，跟本经前面阿舍王子，你看多可爱啊！啊，阿舍王子这一般人，年轻人，啊，听佛讲西方极乐世界，介绍阿弥陀佛，他们就发心，啊，个个发心啊，求生净土，到极乐世界成佛。也像阿弥陀佛一样，这一批年轻人起心动念还没说出来，阿弥陀佛就知啊，释迦牟尼佛就知道了，佛有他心通啊，啊就知道，啊对他们赞叹，为他们受记。啊，我们今天在这里发心。阿弥陀佛知道了，本是释迦牟尼佛也知道了，啊，他也给我们受记，我们自己迷惑颠倒，啊，妄心里面充满了妄想分别之处，所以佛虽然赞叹我们。为我们受记，我们没有感觉啊！我们知道佛肯定赞叹，肯定给我们受记啊！这个我们不需要怀疑的啊！只是我们自己业障重啊，没有感受到。所以修观呢，是真修啊。啊，真修行啊。啊，第四呢，做诸功德，是名器行。此观行即为作业。啊，这是圆孝师说的。啊，做诸功德，凡是好事都要做。 啊，什么叫好事呢？利益众生的事情。啊，利益众生一定要想到众生现前的利益，将来也得利益，来生后世也得利益，这叫真的利益。如果是眼前的利益，来生不得利益，这就不是真实利益。啊，譬如他今年的财富，这是今生的。啊，得到几百个亿、几千个亿，啊，现在可以享受，死了之后一分钱带不走。啊，说不定来生还要堕落。啊，现前得利益，来生不得利益，这是假的，这不是真实利益。啊，诸佛菩萨给众生的利益，他不会给你这一生的利益，实际上是真正给你利益。啊，这一生，这个身体肉身在啊，能吃饱，能穿暖。啊，日子过河平平常常能多过去，这就好了。你还要多的干什么？啊，不必要多啊。啊，这一生就照顾到你了，来生后世的大利益。啊，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。啊，你在极乐世界一生就圆满成佛了。这是究竟圆满的利益，这个要懂啊！啊，在这一生当中啊，这个生活实在讲苦一点好。啊，佛常常教给我们以苦为师，为什么？因为生活有一点苦，你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。如果生活过得太舒服了，你留念这个地方，不想到极乐世界去，那你就真的错了啊！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榜样啊，他把物质生活完全放下了啊，释迦佛所有财产都在身上，多少东西啊？3亿1钵。那是他全部的财产啊！除这个之外一无所有啊！啊，吃饭到外面偷钵，晚上睡觉的时候树下打个盹儿，不是过一天两天的，一年两年不是的，一辈子过这个生活啊！从19岁出家。离开家庭就过这样的生活，79岁圆寂啊，给我们做出了最好的榜样啊，一无所有啊。那他做诸功德，他做什么功德？每一天讲经教学就是他做诸功德，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大功德了啊！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！苦从哪里来的？从迷惑颠倒来的。乐从哪里来的？乐是真正觉悟来的。所以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那就得教学啊！教学的目的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，这叫佛事啊！佛经上讲的佛事，这就叫佛事，佛干的事情啊！佛的事业就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这个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所以圆小师一念佛啊，以这个观行 都是属于诸业。此说未稳呐，就是不妥当。迁移于民众章编制，这个地方不再多说了。我们中国古大德，像莲池大师，他老人家所说的，念佛是真业，正住双修嘛，这是真修。那助修呢？助修还是念佛。正住全是念佛。正住怎么分呢？正是定扣。或是早晚扣诵，或是每一天定规定，我一定要念几千遍。这定扣。除定课之外，一切时一切处通通都在念佛。有需要用思考问思考的，你就把念佛放下，你就好好去处理事情，事情处理完毕之后接着就念，这叫善课，就是助念。正住全是念佛，这才叫一向转念呢。那个也是一心转念，也可以说一个方向转念。我一生走的这个路就是西方极乐世界，我的目标就是亲近阿弥陀佛，除此之外全放下了。不再分别，不再执着了，这就对了。这个人这一生决定得生了。没有不得生的。最后这一条呢，愿生彼国。这一共五条啊，最后一这一条是愿，前面四条都是行，行愿合乎，乃得生果，就决定得生了。这个圆小师也讲的不错。元宵是唐朝人，海东是现在的韩国。那个时候到中国来留学，亲近善导大师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，上是讲上面这一段。起信论，这个起信论是无量寿经起信论，不是大乘起信论，无量寿经起信论，彭继清居士造的，一出家了为净土真言，这起信论上说的。元小师呢，以出家为显法正因之方便，两种说法大同小异。黄念老居士说：“后说教文。”元小师讲的这个好像更妥当一点，讲得更好。是这以出家为显法正因的方便。若兼究观经， 我们参考观无量寿经啊，观经上这上三品呢没说出家，中品上身有修行住戒，中品中身里面有说若一日一夜持沙弥戒，若一日一夜持居住戒啊，该经就是观无量寿经。九品中只有这两品确执出家啊，有这个文字啊，其他的七品里面没有提到出家啊，所以黄念老说元宵寺以出家为显发真因的方便啊，他说这句话说得很妥当。但本经泛指啊，无量寿经跟观经上讲的恰恰相反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观经九品前三品啊，上上品、上中品、上下品，相当于无量寿经讲的上辈。无量寿经上辈就讲到出家，观经的时候上三品没有讲到出家啊，中辈才讲到出家。啊，中辈呢，我们本经中辈呢不能行作沙门，那就是没出家了啊，所以无量寿经讲的和观经讲的不一样啊啊，底下的就说明了，盖众生机缘无量差异，因地修行呢万别千殊啊，这就是我们叫千差万别啊！啊，人人有异，个个不同啊，概括而粗分备品，略显微次啊，这是一定要晓得啊，佛是笼统。概括而言，没有细说啊，略显微词啊，切思，这个切是黄念老自己谦虚啊，就是我想应病于药，随机说法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，讲经教学他有对象，观经是以维提西夫人为对象啊，讲无量寿经那就不一样了，这个大会里头有大比丘一万二千人，有比丘尼五千人啊，跟观无量寿经那个场合因缘完全不相同啊，佛应机说法嘛，听众根基不一样啊，佛讲的就不一样，不相同了 啊像大夫治病一样，他是什么病得给他开什么药，所以不能拘于一个死于居下， 那我们就完全不能了解佛说法的意思了。啊，该经济上说得好啊，愿解如来真实意也。啊，凡夫习气很重，要研究，要追根究底。啊，这个态度正不正确呢？不能说不正确，也不能说你完全正确啊。为什么？过分的执着就变成了障碍啊。大而化之反而容易开悟诸葛亮都说：“不求深解，只观其大义。”啊，这是他读书的方法。有人读书的时候，一定要追根到底，啊，把它搞清楚、搞明白。他是不是真的清楚明白了？问题很大。啊，到一个阶段，自己以为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他就不能再往前进了。如果再往前进啊，真的，一切法其身无底呀，任何一法真正会学的、善学的，是要得定，是要开智慧，这叫善学。啊，坚固的执着障碍得定，啊，分别也是障碍得定，啊，能够把分别执着放下，就很容易入定。定中境界现前，好啊，因为那是限量境界，你亲自看到啊，你亲自接触到，没有一法不通达明了啊。古人求学重在开悟啊，今人求学重在广学多闻，路子走的不一样。古人有智慧，现在人有常识啊，有知识，有知识没智慧啊。古人有知识，智慧，智慧里头有知识，知识里头没有智慧。为什么呢？智慧的心是清净的，知识的心是浮动的、浮躁的，不一样。啊，智慧能解决问题，没有后遗症；知识解决问题，后遗症一大堆，很可怕。中国古时候做大事业的人心清净啊，智慧决断了啊，所以这事情做得好，做得恰当啊。现在没有了啊，随着社会乱，什么事情都做不好，想得很好，结果做出来之后变样子，再变质啊。智慧的处理永远不会变 啊，这是智慧跟知识的差别。啊，所以我们学佛要学智慧，一定要想得定慧。啊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。戒就是规矩，守规矩。啊，不要乱来。啊，不要标新立异，遵守啊古人佛菩萨的老办法。这个老办法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就用这个办法成就的，得定开慧。我们今天想一套新的方法，老方法不要了，新方法实验，实验一百次、一千次。都出毛病，那我们就真正想到了古人了不起，古人的方法传千年传万年，永远不变，永远不出毛病。啊，你不遵守他的办法，你就会出毛病。为什么？古人的方法是从自信里流出来的，古人的方法是真实智慧。啊，像我们这部经上讲三个真实，这不得了啊！啊，真实之际就是讲的真如本性。这部经从真如本性里头流出，又回归到真如本性。啊，真实智慧，真实的理，这三种真实啊。啊，你要能不信，想标新立异，我另外想一个方法，你想不出来呀，没有这个能力呀。啊，想出来以为是好方法，啊，做做做做，流弊就出来了，啊，问题都出来了，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真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还是古人对的，这不能不佩服。啊，古老的方法千年万世，社会安定，人民幸福，不出毛病啊。啊，这些古圣先贤啊，升天的升天了，学佛的成佛了，他不再三恶道啊。啊，切记无量寿会，切是念老谦虚啊，就是我计算计算无量寿法会上阿难当机啊，并有大比丘万二千人，比丘尼五百人，如是出家大德戒因上辈往生，这一点都不错。啊，当年在释迦牟尼佛麾下听讲经的这些人，啊，他们肯定都是上辈往生。啊，上上品、上中品、上下品，且以本经啊 乃净土第一经啊，这是古今大德了共同肯定的啊，净宗第一经，所示乃正宗典范，典型模范啊。出家修行呢，得上辈身，乃何长情啊？这是应该的。啊，肯定他们是上辈往生，故佛弃此因缘而说上辈生者，出家弃欲而作沙门。所以佛有这些话啊。至于观音呢，那跟这个就不一样了，大意于世啊，跟无量寿经的语言完全不相同。啊，听众啊，佛讲无量寿经，听众你看看，出家比丘12000人，啊，比丘尼500人，这个法会多殊胜，多庄严，这么多出家人在一起，啊，观经的因缘呢，就是维提西夫人，啊。他带着他的宫女啊，是这么一群人呐、啊，是在家人呐、啊，啊，维提西夫人，维提西夫人遭了难了、啊，啊，儿子不孝，发起政变，啊，要把他父亲政权推翻，他做国王。他搞政变啊，所以这个过王是父亲，维提西是他母亲啊，遭遇到家庭这样的变故，苦不堪言呐、啊！啊，是在这种状况之下，求释迦牟尼佛。救他啊！当时在佛左右的只有阿兰跟目犍连啊，在佛的左右啊，设凡诸天呢，虚空羽化了，这些护法人、护法神啊，在空中啊，看到。维提西夫人请法，世尊为他们开示，啊，欢喜，啊，散花供养。会中呢，唯有阿难摩连示现为比丘，啊，大权示现之比丘，啊，我们知道。阿难跟目犍连大菩萨再来啊。啊，目犍连九缘界都成佛了，道家慈航啊，在释迦度化众生的会中示现作佛的弟子啊，表演的是神通第一啊，阿难表演多闻第一啊，所以他们实现。你看，无啊，于无出家之路啊，于此会上当即闻法，并上辈往生者，主要是维提西夫人等在家人。得说清楚啊，释迦牟尼佛应机说法啊，无量寿法会跟这个观经的法会情形完全不一样啊，古佛应其机缘与上品僧众呢都没有说出家。 这他没出家人吗？为替夫婿夫人跟这个跟他的一些侍女啊，带的一些宫女，全都是在家人，没出家人啊，所以就不说出家了啊。又观经曰：“为替夫婿五百侍女啊，这人数说出来了。”啊，说观音这个时候，听众就是维提西夫人带着五百宫女。啊，文佛所说啊，啊，夫人给这些宫女听佛说法，应时即见极乐世界广场之下，啊，就是见到极乐世界广大庄严，啊，得见佛身，见到阿弥陀佛现身，啊，即二菩萨，这个二菩萨是观音是指，啊，心生欢喜。叹未曾有，豁然大悟啊！待无生人，这个待就是得到啊，这个很了不起啊！啊，得到无生人，这是说维提西夫人的。无生人呐，通常的无生人呢，是七地菩萨了。啊，《人王经》上说，《无人王经》讲五种人。啊，无生人是。高阶菩萨所得到的啊，七地菩萨下品无生人，八地菩萨中品，九地菩萨上品，他们得无生人，再往上去叫极灭人啊，十地菩萨下品极灭人，等觉菩萨中品极灭人啊，妙觉果位那就是佛果了，成佛了，真正成佛了，上品寂灭人，清净寂灭啊，所以无生人是大菩萨，维提西夫人真的了啊，五百侍女跟着他一起啊，他们的善根福德缘分比不上维提西夫人，那这样看起来维提西夫人也是再来人，不是凡夫啊。五百侍女呢发二六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愿生彼国，这就是五百侍女见佛闻法发无上菩提心呐！啊，愿生彼国啊！世尊悉寂，悉寂即是为他们受记啊，完全为这五百侍女受记，皆当往生啊！告诉他们，你们将来个个都会往生啊！生彼国矣，获得诸佛现前三昧，无量诸天发无上道心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们就得到诸佛菩萨的现前三昧这是一句笼统的话。为什么五百人个人根性不起， 所以得三昧不一样，但是通通都得三昧啊。三昧浅深差别不等啊。这个时候无量诸天，这个诸天就是先前在散化的在供养的这些诸天啊，他们看到这个状况也发无上道心，无上道心就菩提心啊，他们也发菩提心啊。可见观经会上啊，当机之众啊，纯是大乘根基。啊，世尊讲观无量寿经这一回。啊，这些有缘的听众啊，五百侍女都是大乘根基。为什么呢？听到大乘法他能信能解啊，欢喜接受，发愿往生。这是纯是大乘根基啊。又借势再加法心。这是他们这一群人里都没出家人了。啊，出家人只有释迦牟尼佛的两位师侄阿难目犍连。啊，其余这个听众全是在家的。啊，在家发现如是诸人定可上辈往生。啊，这诸人就不止维提西夫人一个人了。啊，通通都是上辈往生。那上辈往生有三等。上品上生的，上品中生的，上品下生的。啊，都是在这三品里头。上三品啊。且维提西夫人，悟无生法忍于现世，彼是上品上生极乐佛土。啊，他听了，当时他就悟无生法忍了。什么叫无生法忍？先说这个忍字。人字在此地当作肯定说，同意啊，佛所讲的一切法不生不灭就是无生的，一切法无生，无生就无灭啊，一切法不生不灭，他能够承认，能够接受，一点怀疑都没有，这叫无生法忍。这个境界呢，就是禅宗里头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啊。慧能大师开悟是这个，是这个境界啊，在五祖麾下了。得无生法忍呐，所以他说了：“何其自信，本无生灭。”这就是无生法忍呐。啊，五祖衣钵马上就传给他。啊，他就成为第六代祖师。啊，所以维提西夫人悟无生法忍于现世现前的，这不是到极乐世界听佛说法他就得到了 啊，跟那个慧能大师在五祖忍和尚闻法境界完全相同。那他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肯定是上品上乘。啊，唯提西乃在家妇女，现身的人，上品往生，足证上品生者不限于出家之中。啊，这个意思就讲通了，讲清楚了，讲明白了。啊，复行净宗妙法，破经规格，至极圆顿，不可思议。啊，净宗妙就妙在此地。啊，他跟其他的八万四千法门不一样。八万四千法门那个规格跟净宗啊不相同。净宗确实至极圆顿。啊，至圆极顿。不可思议。又报恩论中曰：“刘一民三度见佛，一佛首目自当上品，非出家也。”啊，这是东晋时代，清净初祖慧远大师。在中国，东晋慧远大师最初在庐山建一个念佛堂，东宁念佛堂，这是中国净土宗第一个道场啊，现在叫东宁寺。啊，刘一民是念佛堂里面的一员在家居士啊，这里的有出家有在家，123个人在这念佛了啊，他们很厉害，进入这个念佛堂就不想出来了，要在这里往生啊。他外面有个小溪叫湖溪，湖溪为界限啊，人只能在界限之内不出界限啊，大家都发这个心，死心塌地在这里好好的念佛。那个时候只有一部经，无量寿经啊，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，我们知道已经到中国来了，还没有翻成中国文，是梵文，没翻译出来，所以庐山东宁莲社只有一部经，就是无量寿经。无量寿经翻译的最早啊，后汉时候就翻译出来了啊，安世高翻的啊，但这个本子失传了啊，藏经目录里头有啊，这本书没有。啊，刘一民在这个念佛堂念佛，三次见到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的衣服啊，就披的袈裟了，用袈裟把它盖住啊，盖在刘一民的身上。阿弥陀佛的手摸他的顶，感应不可思议啊！ 三度见佛了，一佛佛受磨，他往生当然是上品往生啊，不敢说上品上生呢，决定在上三辈啊，上品上生、上品中生、上品下生的时候，肯定他是上品啊，他不是出家人，他在家了二凡临终住处，即为魔贤护等一切子数明德之往生者，可立之矣。啊，那么这就是总说啊，凡是净土宗这些历代祖师啊，这些祖师是被大家公认的啊，净土宗没有传法，各宗都有传法啊，一代传一代，有法卷证书传下去，只有净土宗没有。净土宗的祖师是明选的啊，这个老师往生了，后人公认，哎，他可以称为一代祖师，所以都不是活的时候的，死了之后大家推崇他，哎，他是第几代祖师，所以净宗祖师是明选的啊，不是一代一代沉船的，不是的，明选的啊，都是往生之后下一代选举，不是在当代啊。那么第二代就是唐朝时候，你看从东晋到唐朝这段时间当中没有第二个啊，大家就不选了、唐朝又出现一个善导，啊，他的言行，他的教诲，啊，所教所传的，跟《无量寿经》《阿弥陀经》或者是《观经》呢，完全相应，大家就说这是这一代祖师。啊，你看每一宗祖师都传了几十代。啊，都五六十代，净土宗才十三代，就十三个。啊，最后这个是民国年间印光大师。啊，大家公认他，他是净宗第十三代祖师。啊，这些祖师往生肯定是上辈。啊，以及佛陀在世的时候，维摩居士、贤护等十六正士，我们这个经上前面讲的，这十六个正士，菩萨全是在家的。啊，这些一切子数明德，他们往生可立志也。啊，我们能够想想，他们肯定都是上辈。啊，在底下介绍，近代刘一民与庐山圆公同会念佛者，往生在圆公前，啊，在慧圆大师之前往生。圆公临终，方从定起，见阿弥陀佛，身满虚空。圆光之中啊，有诸化佛、观音师之左右舍利。啊，这个，慧圆大师往生，刘一民跟着佛来迎接。啊，莲社里面先往生的人通通跟佛来了。 啊，这个记载绝对不是假的，绝对不是骗人的。啊，你看员工临终的时候，啊，方从定起，再入定啊。啊，定中出定，见阿弥陀佛，身满虚空，这真的。啊，圆光之中有诸化佛，观音时至左右侍立，这见到佛像。啊，我见过一次，不是在定中，是在梦中。啊，79岁那一年，害了一场病，那一场病就是要往生的，没走得了。啊，确实看到阿弥陀佛身满虚空，那么大的像。啊，我看到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、毗卢遮那佛，因为讲华严经。啊，讲华严经，我的礼拜，第一拜拜本师释迦牟尼佛，第二拜拜本师阿弥陀佛，第三拜是拜本师毗卢遮那佛。啊，拜成习惯了。所以那时候看到三尊佛都是身满虚空啊，最后心里就念到南无观世音菩萨，佛像没有了，观音菩萨像现前也是身满虚空啊。我只是注意在看佛菩萨像，背后有人在问我话，他问我就答，我没有回过头，没有不知道是什么人啊，问我很多话啊，我真的是想往生，跟着佛去啊。当时想到初学佛的时候，张家大师告诉我，我的一生都是佛菩萨给我安排的啊，所以我就回答说啊，如果佛菩萨还需要我再住几年，我说也没关系啊，这样就醒过来了啊。那个梦不是平常的梦，它太真实了啊！是在旷野，我躺在草地上啊，看到面前一重一重的山啊，很像云南的苍山，一层一层，但是没有海，苍山前面有洱海，没看到海啊，前面是非常非常广大的草原啊，看到这个现象啊。那么这是见佛，往生的时候见到佛。又见呢，水流光明分摄四肢，回诸上下，言说苦空无常无我之音啊，这就是七宝莲池啊。它的水向上流向下流，我们这个世间的水只向下流不会向上流，极乐世界的水向上下都流啊，流的时候有声音，这声音你细听，他们都在讲经说法，讲无常苦空无我啊。佛告圆圆啊，阿弥陀佛告诉慧远大师说 我以本愿力故来安慰你，如后七日当生我苦。你看七天之前佛来告诉他啊，七天之后啊，佛就来接引啊。又见穴中鲜化者啊，莲社里面先往生的有佛陀也是，这是印度的一个出家人啊，也参加这个莲社啊，有慧智、慧勇这出家人，刘一民这在家居士啊，等后头就没有说了，皆在此啊，都在佛的身边，跟佛一起来接引啊，前向一月啊，连摄这些先往生的人看到慧远大师，都来作揖，都来问讯啊，说思早发心，何来之晚啊？员工见连摄啊，召集大家一起修行，发心早啊，怎么你到现这么晚你才到极乐世界呀？他们都先去了啊，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。刘一民生前三度见佛，事后你看随佛来引员工，是在居士上平生之又一真理，这真的不假啊！在家居士可以上平上生啊，善导大师讲的话就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！西方世界三杯九品完全是为六道凡夫而设立的啊，六道凡夫总在语言不同啊，遇到大凡夫就上品上层，上辈往生啊，小凡夫那就是中辈往生啊，卧凡夫才是下辈往生，下辈往生的这些众生都是造作罪业的啊，所以造作罪业不怕，也能往生净土啊。造什么罪业呢？忤逆守恶，极重的罪业那堕阿鼻地狱啊。你要是遇到善缘啊，临命终时遇到有人劝你念佛求生极乐世界，你听了就相信啊，你就真干，万缘放下真干，一心求生净土，决定得生。这个法门无比的殊胜啊！啊，这个法门不容易遇到，你看现在全世界将近70亿人，70亿人当中多少人能遇到佛法？啊，我想能遇听到佛，知道有佛，大概1/7吧，应该有10亿了。啊，其实有10亿，1/7了。这1/7的人，这闻到也知道有佛法了，啊，真正接触到佛法的，可能又是1/7。啊，7亿人就变成1亿人了。啊，真正接触到佛法。啊，接触到佛法，佛法有真的有假的。 如果切除到假的佛法，那就不起作用了。啊，遇到真的佛法，可能十个人当中一个吧。啊，你慢慢递减，啊，一亿人就变成一千万人，十分之一。这十分之一千万人，要是遇到净土的，可能又是十分之一，那就变成一百万了。啊，这一百万人当中，能够遇到这部经，啊，这个汇集本，啊，遇到黄念祖老居士这个注解。恐怕十万人都不到，你才晓得这个法门之可贵也。啊，因为这个汇集本是最近才出来的，啊，民国初年才出来的。啊，黄念祖老居士这个注解，那就更近。啊，这个本子出来大概二十多年，不到三十年了。啊，我们在美国联络上了，本子刚刚写出来。啊，带到美国这个本子是油印印。啊，那种蜡纸它是打字的，啊，有印印的，这个我们有经验的，我们经历过这个时代啊。那一张蜡纸能印多少张呢？大概可以印到一百二三十张，往后就不清楚了，就模糊了。啊，能印得清楚的话大概一百二十张。那换句话说，它流通只有120部啊。啊，他带了一部到美国去，可能是选到最清楚的，带到美国这一部送给我了。啊，我看了之后非常欢喜啊，非常认真看了一遍的。啊，所以让同学跟他联系，请教他老人家有没有版权。没有版权我就印啊，要有版权那就算了啊。他回信告诉我没有版权，欢迎反应啊。所以我们在台湾一次第一次印了一万本啊，精装啊。黄念老要我给他写一篇序文啊，前面还加了我们一起合照的照片啊，非常欢喜啊！啊，这一万本在海外就流通了。啊，现在这个汇集本跟这个注解，啊，我的估计，在这个世间流通，可能已经超过50万册都应该有，至少有50万册啊，在全世界里头啊，非常稀有难得我们再继续看下面这一段。华严中善财参53善知识，在家人施居多数啊，真的啊，善财童子53参，出家人只有5个，其他全是在家人。 男女老少各行各业，啊，这五十三位善知识是代表社会各个阶层、各个不同的行业，啊，所以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有。啊，它代表的是什么呢？代表就是我们从早到晚，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之前，你所接触广大社会就是五十三层。啊，参学不容易啊。啊，善财是文殊菩萨的弟子。在文殊菩萨会上得到了根本智。啊，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啊，在文殊会上开悟了，悟后起修啊，没有开悟之前不能离开老师，开悟之后老师就叫你出去，到处去参修，你什么都可以看，什么都可以听，什么都可以接触。完全开放了啊，没有开悟之前不开放，只能在老师旁边，不可以离开老师啊。根本智是什么呢？根本智是无知，般若无知，那是明心见性的，心地清净到基础啊，一念不生啊，起作用的时候无所不知，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啊。为什么叫你去参学呢？参学叫后得知，你参学就你就知道无所不知，你接触一接触就知道，一听就知道，一看就知道。啊，他给我们表现这些啊，五十三参头一个吉祥云比丘，这出家人啊，五十三参呢只有出家身份只有五个人啊，前面三个就有三个，往后去只有两个。啊，吉祥云比丘修什么呢？修波州三昧。波州三昧是专念阿弥陀佛。啊，一期九十天，波州三昧非常严格，九十天不能睡觉，不能躺下来。啊，可以坐，可以站住，可以走动。啊，九十天日夜不能离开道场，所以很辛苦啊。普通人受不了啊。啊，那要年轻、精神好、体力好，啊，才能修这个法门。啊，就像闭关一样，有人护持。啊。到时候饮食送给你啊，专念阿弥陀佛啊，他修这个法门。善财童子去参访他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向他学习，头一个 中国人常讲先入为主，你要问善财童子学哪个法门，他就是学佛入三昧，学念佛法门。啊，菩萨吉祥云比丘菩萨代表初住，啊，善财是证得初住的地位，才见得到初住菩萨。菩萨给他开示21种念佛法门，21是圆满的数字，它不代表数目字，代表大圆满。啊，是密宗的圆满。啊，华严经的圆满是用10代表圆满。啊，数字从1到10代表大圆满。啊，弥陀经上用7代表圆满。所以它都不是数目字。啊，你要看成数目字就看错了。啊，7是什么意思呢？4方上下当中就是圆满的。啊，他取这个意思。21门呢，展开就是无量无边的法门。换句话，没有一个法门不是念佛法门。华严经上说，一切一切，一切皆一，就这个道理。啊，门门都是念佛法门。不可思议的境界啊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啊，这一门为主，法门为主，84000法门都是助修，都是帮助的啊。如果是禅宗呢，禅宗这是为主，参禅这是为主，84000法门包括念佛法门都是助啊，主跟助就分开了。啊，如果说我们今天研究教，啊，这也是什么？教研究教呢，教是第一，念佛禅都是助修，啊，一个主，其他都是伴，都是助修，平等的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的很好啊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啊，所以无论对哪个法门都要恭敬，都要尊重。啊，跟自己所修的法门决定是一体，你才能起入。你要分别这个高那个下就完了，你什么都没学到。不但没学到，你还造罪业，造什么罪？谤佛、谤法、谤僧。那你批评就是毁谤吗？啊，你要是毁谤三宝，那个戒经里面讲的无间地狱罪业，啊，麻烦可大了。啊，你看善财53参，那就代表是无量无边法门，门门都恭敬，门门都赞叹。啊，门门都放下。啊，他离开了，告辞了，那就是放下。哎呀，门门都不能执着。啊，一切法门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你全都得到了。啊，真正不可思议。啊，就53参的表法是代表大圆满。啊，你看最后表得很有意思。第53文啊，普贤菩萨。啊，善财去参访普贤菩萨，给他说10大愿望到归极乐。这个表法的意思太明显了。头一个念佛法门。吉祥云卷，最后一个带他到极乐世界。啊，我是读华严看到这个才相信净土。 啊，文殊普贤都是发愿往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。不但自己去，而且还率领着华藏海会41位法身大士，通通到极乐世界啊，去拜阿弥陀佛去，向阿弥陀佛学习。看到这个气象，太伟大了啊！他不能不服啊！啊，华藏海会就是总一切诸佛的法门，到最后归净土，他表这个意思。啊，经中第一法门，无量寿经第一经呢？啊，末法时期修其他的不能成就，不相信你自己试试看，你能不能做到无我？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讲的标准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你能不能做到？你做不到。你就无门可入啊！你真能做到，你才能入门啊！小乘正须陀洹，大乘圆教初信位的菩萨，你入门了啊！这真难啊！啊，这说明在家的实在是多数，出家是少数啊。佛法是以度在家人为主啊，不是为出家人的。啊，就如同我们世间的学校，出家人身份是老师的身份，教学老师。啊，哪个学校培养老师呢？师范大学培养老师，专门培养老师。啊，可是老师毕业分在一切学校里头去教化众生。啊，教育一定以社会群众为教化的对象啊，经中如是，它是以变法界、虚空界、六道苦难众生为教化对象啊，所以菩萨声闻附带的，他们要发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欢迎，并不拒绝啊，通通欢迎啊！所以莲池海会无比的庄严啊，无比的殊胜。密宗各剧派的祖师是居士，因为祖师是白衣，所以称作白教啊，因为他不是出家人啊，他是在家居士，他是祖师啊。维摩居士乃经说如来世界，也是在家居士。贤护等16正士，正士均是在家菩萨，而且是在家证得等觉菩萨，他的地位啊，跟观音世智、文殊普贤是平等的。这16个人啊，为本经菩萨众中之上首啊。这个表法的意思，我们一定要懂得 啊，那净土宗是肯定的以在家为主啊。啊，所以这些在家菩萨等觉菩萨为本经菩萨众中之上首，故未可但从出家在家之相而生分别。啊，那我们对于佛在经论上常常讲的出家出有四种，家也有四种，这四种我们都搞清楚啊。啊，家的四种，第一种叫田者之家，就是我们今天讲一般俗家。啊，你有田地，你有房屋，这是你的家了。啊，这是世间人的人家。那佛讲的家还有更重要的意思，第二种是什么呢？六道是家了，轮回是家了。天者之家是小事，轮回之家是大事。再提升，生死是家了，烦恼是家了，佛讲的这四种啊。啊，你能出烦恼的家，能出生死的家，能出六道的家，你真出了。单单出你现在的这个田者之家，你不能够断烦恼，不能够了生死，不能出三界，还在六道搞轮回，没出去啊。家有这四种，那凡夫只懂得出田者之家，出不了六道啊。小乘人能出见思烦恼之家，证阿罗汉果啊，超越六道了啊。生死还没出，生死有两种，分段生死他出了，变异生死他没出，他还有啊，变异生死在十法界，那十法界也是假了。啊，必须得破一品无明，正一分法身，十法界的假出了。啊，到十报土，变异生死没有了，你才叫真出生死之假了。那出也有四种。啊，第一种，身出心没出。啊，身出出了，心里还贪念，啊，把什么，把道场当作是我的家。啊，出了你这个小家，现在搞这个大家。啊，心出身没出啊。啊，第二种呢，身出。啊，心出身不出，就是在家居士。啊，心出家了，身还在家。第三种，身心都出。啊，那就是我们祖师大德。啊，释迦如来给我们所实现的，身心都出了。第四种是在家人。身心都不出啊，这是什么？ 在家学佛的，心也没出，身也没出。啊，他修什么？顶多修一点福报。啊，不能往生。往生怎么样呢？心出，身不出，决定往生。啊，所以出有四种啊，家有四种啊。啊，这里举的本经啊，在这个序分里面，贤护等十六正士都是在家菩萨啊，作为本经的上首表法啊，所以我们不可以但从出家在家的相上分别啊，就像张家大师早年跟我说，佛法重身智啊，不重形式啊，不要在形式上去分别啊，要重身智。本经为上辈也，出家其余，那么我们晓得这个出家是心出家啊，心出身不出啊，为体系夫人心出家啊，观经上品呢没有说出家，为体系夫人是在家的妇女得上品僧啊，五百圣女也是上品僧，上品里头有三辈，上品上僧、上品中僧、上品下僧啊，年经并不相违啊，盖为体系夫人已是新出家也啊。例如我国南方以米为主食，北方则以面粉为主食，米麦随意啊，但其能作为主食则也也啊，用这个来比喻在家出家啊，是故上品往生，新出家之在家人也难也。啊，这就是在家居士可不可以提升到上品上生？可能。啊，那个出家人，他要身心俱出。才能上品上层啊，在家人是心出身不出啊，以心为主啊，真的心出家了，这是上品上层次如观经中上品，中中品是出家人无量寿经为在家人也可以，念经获参一名真舍之意啊。观无量寿经里面这个中上品、中中品这两品他讲到持戒啊，持沙弥戒、持比丘戒，这是出家人。所以三杯九品合起来的每一个品位里面都有出家人，都有在家人啊，到底是出家人多在家人多，那是要看心，完全在心出家，不在乎身啊，身出不出家是在家没有多大的关系啊，最重要是心出家啊，身心都出， 是跟社会做一个榜样，做一种表法，用意在此地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一般人这个身家很不容易放下，你做个好样子，啊，让他常常看到你，他都放下了，我为什么没放下？用意在此地，不在别的。啊，这就是《还原观》里面讲的四德啊，第二条，为社会大众做个好榜样，叫为义有责啊，这个样子可以常常启示一般大众啊。你说在家比较上困难，不是不行，行也行，但出家人很明显，你走出去人一脚一看，哦，他就想到佛，嗯，想到佛教啊，就想到佛。哎，阿赖耶识，你看不就种了一个佛的种子吗？不必说话了，一看到形式，哎，就让众生种这个善根。啊，那在家怎么样？在家就带一串念珠，哎，让人家一看的时候拿一串念珠，哎，这个人学佛的，哎，这是什么呢？有意无意，时时处处戒引众生，啊，给众生呢种下一个金刚种子啊，这个种子虽然这一生当中他得不到利益，来生后世再遇到佛法，这个种子就起现行，它就起作用。我们今天遇到佛法起作用了，肯发心去了，原因是我们过去生中就有人帮助我们种这个种子啊，我们这一生起作用啊，我们要懂得了，要报恩啊，我们时时刻刻给别人做种子啊，让大家啊，阿赖耶里头都有佛法的种子啊，这附近周边人全都得到了。啊，我们能够把三福六合把它做出来，哦，那个摄受力量就太大了。啊，头一个，我们见任何人不打招呼。啊，为什么？亲切之感。啊，对学佛人这样的慈悲，这样的和睦，啊，他就感染了。啊，正式人家下车的时候，我们一点九十度的问讯，感染。啊，他看到我们欢喜。啊，这在外国我们都感动这邻居了。啊，邻居慢慢熟了嘛，熟了就跟我们打招呼，跟我们聊天，头一句问我们。你们干哪个行业的？啊，你们做哪个行业的？为什么你们这么快乐？他很羡慕啊，他们工作累也苦啊，他看到我们一天到晚的笑，满面笑容，啊，你们很快乐，啊，你们是干哪个行业的？我们就可以教他。啊，我们是学佛的。啊，这什么叫学佛？学学智慧，学觉悟。啊，慢慢他就明白了。 啊，我们也可以问他了。啊，你们要不要福报？啊，福报听不懂。你们要不要财富？要啊。你们要不要快乐？要啊。你们要不要长寿？要啊。嘿，我们就是需要这个的。啊，我们都得到了。他一定问你什么方法得到，慢慢慢慢一步就把它赢过来了。我们的话是真话，没有欺骗的，确确实实极乐世界快乐嘛。啊，修净土修什么啊？哎，修财富啊，修快乐，修健康长寿。啊，不要讲佛学名词，讲佛学名词他不懂。啊，这个他就很好懂。啊，怎样得财富呢？不是，财不是得财富，越施越多啊。啊，法不是得快乐，越施越快乐。啊，无为不是得健康长寿，健康长寿。你只要好好修这三种布施。三种果报很快就现前啊，真的不是假的啊，真肯干真敢干的人马上就得福报啊，搞企业家的都喜欢发财啊。啊，发财到大学念商学院发不了财。为什么？那些商学院那些老师个个都是穷教员，收入很有限。啊，他们也能发财，他怎么能教你发财？哪有这种道理啊？啊，我在澳洲有一次，格里菲斯大学商学院大楼。啊，建好了，啊，做一个启用的典礼，校长要我去参加，我跟他两个住在一起，啊，他请了一个美国，啊，这一个学者专家，专门研究金融、教金融的，啊，博士学位很有名的教授，啊，来讲演，我跟校长说，我说他说的是假的，校长愣了，他怎么讲？他穷教授他没发财啊，他要是能教做人发财，他应该是亿万富翁才对啊，啊，他每天还要靠这个薪水过日子，啊，他没发财，我不相信他的啊。那校长就愣住了，我说我懂得发财的道理啊，啊，我真发财啊，那你看我每一年布施的做点好事啊，至少1000万美金，啊，年年是这样。他不如我，我会教，他不会教啊。啊，那校长跟我是好朋友，啊，确确实，这是机会教育嘛，啊，才这么发的，才是布施的发的呀。他不懂得发财的因呢，用种种手段，那都是你命中有财。你命中没有财，你用什么手段你都得不到，你都发不了财。啊，中国人懂得算命，外国人也懂得。啊，你命里的有没有财库啊？啊，所以佛法给我们讲发财的道理，发财的方法讲得很清楚，真管用。那么观经里面中上品中中品出家人无量寿经再讲一个，这是念老让我们两经后参啊。是故应善体圣心，这是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跟我们讲的，你要懂得他啊， 懂得它的真正的意思，切莫死之问句啊，不要执着啊，读经不要执着文句，听经不要执着言说啊，舍家弃语，应着重于心出家啊，无论在家出家，一定是心出家，这次两经呢，并无二致啊，这样子这两部经所设的你就能够圆融啊，你不会产生矛盾啊，你会有坚定的信心啊，不至于产生疑惑，这就对了啊。所以这个舍家弃语讲了这么多啊，主要就是怕经看很多说法不同，怕产生误会啊。佛是一个意思，一定要懂得他的意思。开经偈说，愿解如来真实义啊，第一句话很要紧啊，不能把意思错解了啊。今天时间到了啊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